效果也是与众不同的。长身体的小孩、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喝羊奶补充钙质，因为每百克瑞麟羊奶当中的钙含量啊达到了640毫克。羊奶含有烟酸色氨酸的成分，睡前一杯也是不错的选择。 是， 羊奶当中还含有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肠胃不好的朋友们也可以喝。4007106108 4007106108，89块钱的价格虽然亲民，但也需要您打进热线才能够享受得到。这是媒体直营平台的独家代理优势，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8901周先生订购了6盒，特别提到说咱们的瑞麟羊奶口感很好，很香醇，很好喝。这一次呢多订一点，说紫砂杯啊家里放一个，办公室放一个正好。9411的何先生也订购成功，说今天价格这么便宜还送到赠品，这品质啊真的可以过关吗？ 大家放心啊，订购成功的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呢可以直接拒收的。可是羊奶啊希望您坚持喝，因为天然食补是贵在坚持的。瑞麟羊奶香醇不伤，好喝营养，您听我的准没错。身体的收获，健康的改变，到最后收益的还是您自己。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不用258，只要89，一盒就省了170，买3盒267块钱。羊奶喝上45天，还有一个188元的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礼盒包装的送人自用都大气，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2563的高小姐说，老爸是开出租车的，经常夜班，黑白颠倒，睡眠不规律，身体怎么吃得消呢？今天订点羊奶给他喝。3071的蔡先生说，工作太忙了，吃饭没定点的，老婆每天放几包羊奶在包里，温水一冲就能喝了，简单方便。 是， 今天送的紫砂杯呢刚好可以放在办公室里。还有5561的刘大妈说，买只老母鸡啊都要100多块钱，今天100多块钱能喝一个月的羊奶粉呢、啊、这羊奶的质量怎么样？不会是日期不新鲜的吧？ 您放心啊，抢购时间推荐瑞麟羊奶粉呢已经有10年了，在北京推荐呢也有3年时间，线上有电台把关，符合国家的食品标准，线下我们有实体门店，每一天呢都有成千上万的北京家庭在喝着咱们的瑞麟羊奶。 是， 而且呢瑞麟的羊奶粉从挤奶杀菌到干燥提纯非常的快，所以啊生产日期您也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瑞麟的开春专档首次降低了门槛，只要89块钱就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3盒原价是774，再加上一只紫砂养生杯，今天一共您才花267。想想看200多块钱现在能干什么，和朋友吃顿饭也就差不多了，女孩子买2盒面膜也没有了，男性朋友去一次酒吧啊可能都不够，但是今天呢267可以喝上整整一个半月45天的羊奶粉，划算到每天就是几块钱，咱们可以给身体带来一份健康和营养，为什么不来试一试呢？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啊，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早餐呢是很重要的，冲杯羊奶吃上2个庆丰大包子，幸福呢就是这么简单了。多种的矿物质、微量元素、维生素，让每天呢都可以精力满满。4007106108 4007106108。最后的30秒钟，打进4007106108，花267块钱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粉，再送到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说是春年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眠。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趁着这春色在人间，沏一个清早和春相见，让春风吹到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免疫功能紊乱是人得病的主要原因。人之所以生病，按照呢辩证法的观点来解释，不外乎内因和外因这两个方面。那么外因呢是影响人体健康的各种不利因素啊，你像细菌啊、病毒啊、不良环境啊等等的。那么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存在问题了。所以说生病呢就是个内因和外因两个因素决定的，而且呢内因起决定作用。换句话说呢，就是导致人体生病的关键原因不在于细菌病毒，而在于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以说呢，我们要想远离疾病，强身健体离不开自身强大的免疫力。人体免疫系统啊，就像计算机的杀毒软件，不管是白天黑夜，它都会呢将入侵身体的异己分子加以识别，并且呢把这些异己分子呢清除出去，使人体呢得以保持健康。如果这些软件得不到维护生机，那么它监视防御和攻击病毒的能力就会紊乱或者下降，那么疾病就会趁虚而入。人呢是大自然制造的结构呢最精密、运转最协调、功能最完善的一种生物。人呢为了生存与健康，具有极为完备的完全防御系统，并且呢它还设有两道安全防线。那么第一道呢就是人体最大的外部组织器官，你像皮肤啊，它对于外来的细菌病毒能起到一个阻敌于国门之外，这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那么第二道防线呢就是对已经进入人体的啊细菌呀、病毒啊以及这些蜕变的分子啊等等可能影响人体安全的敌人的侦察识别，而且呢能实时指挥调动我们体内的防卫武装力量进攻打击并歼灭的，使我们人体呢始终处于一种协调运转的安全稳定的状态。这呢是人体的第二道防线，实际上是人体的天然防御屏障，也就是我们人体里边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呢就像一个国家的 部队，他可以将士兵警惕地守卫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而且呢时刻准备着打击啊，你像细菌呀、病毒啊、灰尘啊、寄生虫呀、霉菌啊等等啊这些敌人的进攻。我们知道两军狭路相逢，当然自然是兵强马壮的一方胜出了。在强大的免疫系统面前，那么治病的敌人被打败的话，人你就不会生病了。不然的话呢，一支羸弱的军队很快呢就会被入侵者打垮。当免疫系统营养失调，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过分虚弱的时候，那么人呢也会生病。强大的免疫系统保护我们免受感染的侵害，这与我们传统医学里边啊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么个古训呢是一致的。而人呢之所以得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所引起的。那么人体免疫系统的结构呢复杂而繁多，它是呢由人体的免疫器官以及免疫细胞啊组成的。人体免疫系统呢最主要的器官就是骨髓、胸腺啊组成的，当然还包括扁桃体呀、盲肠、淋巴结、脾脏等等的。以前呢我们都认为胸腺呀、扁桃体呀、盲肠啊属于人体里边可有可无的，其实呢这些都是人体里边重要的免疫器官。他们的主要任务什么呢？就是制造或生产各种武器弹药，实际上就是免疫细胞啊，就像军工厂里边所制造生产各式各样的武器弹药一样的。而这些免疫细胞呢时时刻刻都被用来啊抵御外来入侵之敌。当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健全的时候，一个人在24小时里边可以自动的生成超过1亿个以上的不同种类的免疫抗体。免疫系统呢有四大功能，一个呢就是侦察并识别敌我啊，实际上免疫系统呢它有一支这个无处不在啊嗅觉灵敏的侦察部队布满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角落，而且呢一时一刻不停地监视和识别着敌我啊。敌人呢我们就上面说的有害的细菌啊、病毒啊、突变的癌细胞啊等等的。那么自己人呢是有人类的有益的细菌和机体健康细胞，并且及时的准确的向这个统帅指挥部来进行报告，以便呢调兵遣将啊，歼灭来犯之敌，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功能呢就是杀灭消灭敌人，集中兵力与火力杀灭敌人，使人体呢健康细胞尽量少的不要受到细菌、病毒、变异物以及污染物的啊攻击破坏。第三个呢是充当我们体内清洁工，时时刻刻清除人体里边新陈代谢以后的一些废物，以保持我们体内清洁卫生。同时呢还要清理啊免疫细胞与敌人搏斗遗留下来的一些尸体啊、残骸啊等等的。第四个呢就是修补恢复功能，修补啊我们身体细胞与敌人入侵时人体受损的细胞啊，受损的组织啊、器官呀、恢复这些器官的正常功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从以上呢我们可以看出，人体之所以得病啊，不管呢原因很多，现在说法也不统一，关键最主要的还是免疫系统紊乱而引起的。所以呢我们要经常保持我们免疫系统的稳定 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灵芝呢，自古以来我们就认为是仙草瑞草，《本草纲目》里边就明确说到，灵芝性平味苦无毒，补五脏之气。实际上这个气呢是属阳啊，气属阳，补气实际上就是补阳气，阳气就是免疫力。因为阳气呢，气呢属于中医的说法，免疫力呢是西医的说法。实际上气呢，阳气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啊，阳气也是温度，也是热量。阳气充足了，也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经常服用灵芝补五脏的阳气，补正气，免疫力高了，就可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灵芝呢经过现代医学检验，它里边也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而且具有三大功效，调节免疫，耐缺氧，抗疲劳。那么对免疫系统呢，确实是双向调节。因为免疫系统呢，有时候呢免疫防御功能可能高一点啊，人们就会过敏。免疫系统的功能低一点呢，人们就会发生一些感冒呀、气管炎呢、呼吸道的疾病。那么经常服用灵芝，灵多糖呢，它是双向调节免疫啊，使防御功能过高的呢，降下来趋于正常，使免疫低的呢可以回升，这样呢使免疫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因为免疫系统在我们身体里边是很重要的，免疫系统稳定了以后呢，我们的其他系统啊，你像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各个系统呢都会处于稳定状态。因为这个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这三大系统实际上在我们体内就是三大网络。这个网络呢，它对我们全身的所有的细胞、器官组织都起着一个很重要的调控作用。那么这三大系统稳定了，我们的内环境就会处于稳定状态，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啊，这样呢人抵抗疾病能力就会提高，实际上就是免疫功能就会处于正常状态，这样呢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当然呢，免疫力的高低与免疫器官、免疫细胞的功能正常不正常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大部分免疫低的呢，就是免疫器官呀、免疫细胞的功能降低了。实际上呢，灵芝这个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它也是需要营养的。灵芝里边呢含有很多营养成分，你像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各种维生素，以及啊生物活性很强的啊药理活性很强的灵多糖啊、灵子酸呐、有机锗呀，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呢，它通过骨髓的微循环进入骨质骨髓，可以全方位的滋养修复骨髓，使我们骨髓的萎缩速度减慢啊，孕育出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这样呢就可以分化出更多的红细胞、白细胞。当然红细胞多了呢，血红蛋白成倍增加，可以携带更多的营养氧气到达我们的各个器官，那么器官的功能正常，免疫力也会提高。分化出更多白细胞呢，白细胞就是免疫细胞啊，白细胞多了，那么我们免疫功能也会逐渐得到增强。同时呢，多糖还可以活化免疫细胞，它可以呢使得免疫细胞的功能不断的增强啊，使得免疫细胞分泌更多的免疫因子，激活巨噬细胞，增强吞噬作用，增强淋巴细胞以及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不仅是免疫细胞的个数增加，而且活力增强，充分发挥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作用，来杀灭细菌病毒，预防啊疾病的发生。而且呢还能充分发挥免疫的三大功能啊，免疫的防御啊、稳定啊、监视功能，及时的排除体内衰老病死的细胞而出现的癌变细胞、药物等等这些体内的毒素，使得免疫系统呢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免疫系统稳定了，我们说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都会处于稳定状态，那么使人体的各项指标啊达到或者恢复正常，来维护我们内环境的稳定。这样你血压正常啦，心脏有力啦，啊肝肾的功能正常啦，消化好啦，我们适应外环境能力呢就会明显增强。而且灵芝呢